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池小池最初抢了军火库，再后来又陆陆续续进入不少军事驻地，拿走了许多武器，为他的阵打下了一道坚不可摧的火力环线。但他并未满足，不管是丁秋云和池小池，都太知道想要在末世生存，以消耗品换来这短暂安宁，绝不能称之为真正的安宁。因此池小池从很早以前就盯上了国家级别的武器库。灾变发生时，在有关部门工作的人马上意识到情况不对，不约而同地从物理层面上摧毁了所有武器与网络的连接，包括内部军网。这不得不说是明智之举，一会之下，所有高精尖的武器都变成了停放库中近代锈蚀的铁疙瘩。但他们毕竟是极其重要且珍贵的武器，是必须争取的。大多数旧人类只顾着逃命与寻找维生的食水，还要提防进化后的动植物袭击，活下来已是勉强。新人类大多也有自己的家庭，一部分不愿再信任 AI 选择出逃，另一部分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庭选择为 AI 效力。 AI 自然是想要抢夺这些武器，真正扼住人类命运的后颈提的，却每每都被负责镇守武器库的人设法打退。这些士兵一方面有责任在身，一方面又想守在武器旁边，也算是有个踏踏实实的倚仗，自然是鞠躬尽瘁。在还没遇见古星志时，池小池就和这些镇守武器库的人有过接触，他们全部是旧人类，需要维持最基本的生活，因此也有组织专门的物资搜集队出外收集食物。 AI 则想去断他们的物资来源，叫他们冻饿而死，不战而溃，因此他们的物资车常成为 AI 麾下的新人类的主要攻击目标，每次出行都是一场实打实的硬仗。有次池小池带着几名身强力壮的队员进行了近半月的长途跋涉，就是冲着距离他最近的某处军事总基地来的。他蹲守在路旁，当了一回捕蝉螳螂后的黄雀，以逸待劳，帮士兵们击退了来袭的新人类，收缴了新人类的武器，并免费送了一些物资给士兵们。池小池如法炮制，做了起码三次类似的事情，理由全是路过，从新人类那里也收获颇丰。061曾取笑过他，说他光雪中送炭不算，还要从炭盆里摸走两块。话是如此说，但雪中送炭永远比锦上添花来的令人印象深刻。池小池敢打包票，经过这三次雪中送炭，自己已经在那处基地的指挥者心里挂上了号，印象也固定是正面的，值得信任的。这么久过去，看守者内部也被饥饿、寒冷、战损与病亡消耗得差不多了，该要谋求和人合作这一条途径了。而池小池等的就是这样一个机会。小镇的建立和巩固委实耗费和占据了他太多心力，他也不想过早挑明自己的意图，因此一直隐而不发。没想到古星志竟歪打正着与他想到一处去了。不过这也不奇怪，丁秋云当初喜欢上古星志，何尝不是因为一度与他心心相印，意向投契呢？只是彼时的丁秋云太过亲近古星志，没有发现他和古星志之间如山海般不可弥合的观念裂隙罢了。古星志愣了很久，才明白眼前人的意思。 你觉得我说的对？ 前半段话还是人话，后半段 我用脚后跟想也知道你吐不出什么象牙来。 顾星之抿着嘴笑了，他身上有种极致命的清冷少年感，笑起来甚至带有一丝叫人怦然心动的纯真。只是丁秋云并未把目光放在他身上，从怀里取出小酒壶，旋开壶盖，喝了一口酒暖身。丁秋云明明白白道： 我是有重要的人要保护，不能让他们暴露在危险下，可我清楚，能真正守护和平的东西，不是善良，不是人情，而是畏惧。所以我要武器，要压倒性的力量，什么都要。我们不主动屠杀，但我们一定要是最强的。 古星志定定注视着丁秋云，一字不言，目光里尽是痴恋。尽管他不能明白那是一种什么样宏大的志向，但既然这是丁秋云的心愿，那就一定很重要。他自然是主动请缨。 这件事交给我办，可以吗？ 丁秋云看了他一眼。 再说吧，我再想想。 两人的气氛难得和谐，一个抽烟，一个喝酒，尽管仍然静默，但没有争执，没有对立，这让古星志满心欢喜，偷偷看着丁秋云。丁秋云似是察觉到目光的存在，歪头去看他。古星志则极快调转开视线，有些紧张地抚着袖口的线，面不改色，心脏狂跳。他想和古星志说些什么，又怕自己哪句话说得不妥，破坏了这样的好气氛。过了许久，他才鼓足勇气道： 丁队，你睡吧。 丁秋云深呼吸一口深夜的冰冷空气，口吻已恢复了不冷不淡的调侃腔调。 古副队，我们是暗哨，哪有哨兵睡觉的道理？ 古星志喜欢丁秋云这么叫的。 丁队。 话音未落，原本一直安然盘踞在丁秋云脚下的黑豹陡然亮起了半眯着的灰蓝色眼睛，发出一声沉闷的低吼，径直从丁秋云身侧跑开，顺着楼梯跑下，几秒便不见了影子。与此同时，零六一沉下声音开口道： 小池，有情况。 两年独立的战斗经验，原本就敏锐的古青志的反应已与野兽无异。在老板发出预警时，他便立即翻身从隐蔽处露了头，只一眼看下去，脸色便巨然大变。十数只银绿色的移动光点沉默而快速地包围了篝火。猎狗，成群结队的猎狗。更要命的是，身为名哨的严兰兰大概是烤火烤得太暖和，外加惦记着还有两个可靠的暗哨能够依赖，竟然垂着头睡着了。池小池同样看到这一幕，精神瞬间紧绷，伸手摸枪的同时已经计算了数种可能。电光火石之间，心更冷了几分。那些猎狗该是饿极了，不然不会选择有黑豹栖息的地方冒险猎食。他们距离严兰兰已经太近了，自己如果开枪，难保跳弹不会伤到兰兰，更难保他们会不会在枪声催逼下发动急速进攻，迅速咬断严兰兰的喉管。团队行动的猎狗，其团结性绝不可小觑。更糟糕的是，这些猎狗勾起了脑中丁秋云极端恶劣的回忆。一只带着银铃的血迹斑斑的手，从猎狗的撕咬声中绝望伸出，像是想要抓住什么，却什么都没能抓住。极度的紧张瞬间引发了严重的偏头痛，池小池咬牙强忍，把打开了保险的枪口对准斜下方。 刘老师，帮我瞄准。 然而还未等零六一做出回答，他身边的人便沉默地单手撑住天台边缘，纵身跃下，下坠的气流反冲至池小池脸上，叫他瞬间凝滞，手指彻底僵硬在扳机上，身体竟也不可抑制地发起抖来。 小池，